北京时间22: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北京时间22:01:50，2018年的8月23号来到我们的身边，欢迎你来到10点大陆机的直播间。这个声音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我的名字叫做周准。谢谢你每天晚上来这里看我听我啊，非常的感谢。今天晚上呢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其实我一直在想这个节目话题是不是适合每天晚上这1个小时的时间。首先我很累，每天要想话题。那大家在工作了一整天之后，是否愿意跟我来一起互动？我设想的这个话题，我一定要跟我们的监制以及我们的 leader 好好的商量商量，为了我们节目的正常运行更好的做下去。我觉得这个节目更应该是一个情感虐的串联节目，让每天晚上的这1个小时属于你和我的时间。比如说当你累了，当我累了，我就不去打理头发了，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了，对不对？我很直观的跟各位说说，如果在你的生活节奏当中你真的有点累了，工作上、情感上、身体上，那你会怎么办呢？你就是累了，接下来你会做些什么事情，还是什么都不做？我想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说说，就是缓解我们的疲劳，让大家不是那么辛苦，不是那么劳累。你可以选择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你也可以关注10点大陆机在花椒的直播，你可以搜索10点大陆机。这个头发不弄还就是挺吓人的，好吧，还好啊。你看这边，你看就这个头发有一点问题，就是如果你在看视频直播的话，如果把两边剪得很短之后，每20天都要剪一次，真的很累很烦。 What should I do？ 有什么方式？戴帽子吗？也不能每天戴帽子，所以在忍到第25天的时候又乖乖的去理发店，哎，把剪一下。其实我们在城市当中工作、生活、学习难免会很辛苦，至少的节奏很快。我们就会想，如果你从事的这个职业，你正在做这件事情是你感兴趣的，你也在苦中作乐，稍微累一点，但是你进入状态之后，看到很多人跟你一起喜爱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开心。就像本来是大阴天，你刚刚到达一个旅行的目的地，你刚下飞机办了领到了这个出机场的这个卡片之后，刚出机场唰，天放晴，你心情一定会很好，对吧？好了，我说慢慢来，我有好的音乐要送给你，你有什么要送给我呢？可以到花椒给我点赞，不停的点赞啊，让我们的屏幕变得漂亮一点，有各种的糖啊、甜甜圈啊、小熊啊、小美丽的小宠物啊，或者撒花椒豆扔给我，我特别开心。扔给我，我就有好的回馈给大家。先点点名，今天来的朋友啊，深沉的项链， 偶话不回生气，我爱打酱油，孤心血泪，爵士 Foxy 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来是吧？来了就说说话，艾特我一下，说说你今天晚上的感觉，这一阵子过得怎么样？如果你累了，你怎么去释放自己，放松自己？是不是听音乐是很好的方式？我同意，听音乐，做你喜欢的事情，躺在沙发里，是很舒服的啊。然后很多很多，不一一点名了。如果你们今天真的是在看我的直播，所有在花椒看我直播的朋友，就说说当你累了，你怎么缓解这个压力，怎么去释放疲惫的身心，一定有方式和方法吧。我一会儿说说我的，如果我们不谋而合，我们击个掌，凭空击掌。第一首歌有请曹芳。曹芳，曹芳很久没有放他的歌曲哈，很有个性的民谣歌手。这歌曲叫做《伤心旅客》，出去玩一趟不容易，要开开心心的去，开开心的回来。 我们的列车开动了，窗子浮现你的轮廓，而我决定放弃了真的。 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第一首歌是很少在节目当中放的曹方的歌曲，如果曹方正在开车听到十点大陆机的话，向你说一声 I'm so sorry， 以后多放你的歌曲。当然不是啦，每天晚上都有很多很多放歌曲的聚会哈，也是因为我的这个比如说话题的这样一个设定，还有就是听想起的这首歌曲想要给大家共鸣，歌手都很好，没有排名。作为一档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晚上的感情的听歌的静谧的节目，一切都是走心的。刚刚的一个非常高级的用户啊，30级的用户，花椒用户叫做心莫执念，他说了四个大字，真的让我忽然感觉我要改进。他说互动不够，我想问问大家，怎样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互动你才觉得互动够？我觉得你跟我的互动也不够，要每放一首歌的时候夹杂你的评论，说这首歌怎么样，说说你的听后感，就像去淘宝买东西啊，写点留言说好评啊差评啊，这个歌好听这个不好听，我也很喜欢，就是互动是随时随地的。谢谢大莹写江南静儿送我的掌声和桃花，我 get 到了。还有朋友说我哎呦今天那个发型还可以，但是胡子没有刮吧，都能看出来啊，我的天哪，是我胡子已经很久没有全刮掉了，大概有3-4个月都会留一点点的小胡渣。就忽然觉得留胡子长了就把胡子全刮掉不太适应自己的样子了，人就是有习惯的哈。谢谢送我的什么，刚刚是谁送我礼物了，执念送我的礼物，谢谢你布林哥关注了我，谢谢。哎，你们忽然会发现十点答录机跟花椒平台的很多直播间不一样吧，你们说是不是？你们早就应该感觉到。江南静儿说周先生晚上好，静儿晚上好，谢谢你为我的到来，谢谢你让我每天在一个小时里看到你，把我的节目分享到你的朋友圈，让我这一天就充满了欢乐，谢谢。谢谢执念送我的掌声。我想问大家怎样跟大家互动你们觉得才是 OK 的。慢慢来，比如说我累了，刚刚大莹啊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里就说了，说当他累的时候他就看看小鱼发发呆。哎，我也有这样的情绪，比如你养了一个宠物，当你很累了，你养了一只狗狗，一只可爱的猫咪，还有一缸你非常非常喜欢的鱼，要么是金鱼，要么是热带鱼，要么是海水鱼类，像 Nemo 那样的。我累的时候就放空盯着它看，看那个鱼上去下来吐泡泡，吃鱼食拉臭臭。我也曾经养过两只猫，一只公猫一只母猫，一个叫大白一个叫豆包，我也经常捏捏它们，甚至很轻的弹弹它们，抱抱它们。总之在累的时候总有一个参照物，你会让你分散你的这个思维的点，会让你稍微的轻松一点啊。鲁江南静儿又有一个朋友来到了直播间，你看只要把直播间分享到你的朋友圈，分享到你的微博，就是莫名的为大家找特别特别多的共同话题。执念说找大家感兴趣的话题，有道理。今天晚上咱们就聊一聊 你们感兴趣的话题大概都是什么类型的，因为毕竟我有一个以自己心里的话，因为毕竟是广播电台的直播节目，然后跟花椒一起合作给大家呈现出来，很多话很多的话题是不能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呈现出来的， so 你必须理解我。当然如果可以在节目当中出现，我作为这个节目的 producer 制作人，我一定倾尽全力说服我的监制，我的领导，领导的领导基本见不到我的直接领导武周同先生，我会跟他聊，我给他说服了就好了，怎么样？为我的想法，为我对广播的这个执念给我鼓鼓掌，比心心。那今天晚上说，当你累了，人都有累的时候啊。人累的时候不爱讲话，比如说我真的很累了，有一天我真的是很累了，朋友们，我一句话都不想讲。有一次我在大概在14年到16年两年的时间当中，我要做四个节目，四个直播节目，三个直播节目，一个录播节目，每天至少要说四个小时的话，而且我又不停的还要录一些广告，有自己的事情，我真的整个人是特别虚脱的，我特别不爱讲话，但是我打开话筒的时候，我依然很精神，很振奋。也许就是对话筒这份职业的喜爱吧。打开话筒，我就会特别的精神，有精神啊！谢谢东哥送给我的掌声，谢谢。说说啊，说《延禧攻略》最近最火，还有那个周迅演的那部剧，说周迅的面容没有以前那么精致的。我觉得这说这些话的人真是不腰疼，人多大了，人家能保持这样的竞技水准，这样的演技水平始终在线 always online 已经不容易了。周迅，我特别喜欢周迅，不管他成什么样子，你爱一个人不能光爱他那张脸，对不对？要爱他的演技，他的内心和他的人品， right？ 心莫执念说，现在直播间已经有30000人了，怎么看打字人寥寥无几？也许会有一些所谓的僵尸粉吧， I don't know。 每个节目当中都会有一些这样的存在吧，但是这些说话的朋友还有那些潜水的朋友，我相信也有很多朋友不爱讲话，只爱听歌或者只爱听我讲话。好了好了，说了这么多，第二首歌我还蛮喜欢他的声音，这个歌手的名字叫做岑宁儿，我第一次在节目中放这首歌，你们一定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叫做追光者啊，非常好听。有些比如说在一些抖音啊 no 就在一些直播软件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这样的叫做什么BGM 啊，就是电乐会出现在我们的耳朵当中，来听听追光者，很好听的歌曲。岑宁儿也是有些雀斑的歌手，我特别喜欢有雀斑的脸，就像我也有很多雀斑，只是大家看不见，不管男生女生有一点雀斑就很有故事性。当然呢，我刚刚说也许大家都是外貌协会的会长副会长，但是这张脸时间长了也就是一张脸，内心的东西最重要。追光者，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连眼里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阳光经过，便拥有便失去着。 有，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岑宁儿的，叫做《追光者》，这个声音来自于十点打路机。 我希望所有有志音乐家们都尽快找到自己的一条路，因为我知道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维持生活，维持生计，这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也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是除此之外，千万不要忘记你自己也是一个重要的个体，是一个独立出来他人的一个重要的个体。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工作为荣，而不是为他人工作为荣。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秦四峰，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周准，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欢迎你继续收听收看十点达路机。今天晚上说当你累了你接下来会做什么，很多人说这还用聊吗，当然是躺着呀，除了躺着还能干嘛呢，休息呀。我觉得生硬的躺着也不能让你的疲惫瞬间消失，你总找点事情做一下。有些朋友特别会讲话，我们的夏志墨是位忠实的听友，他说累了累了来看来听十点达路机啊。如果我是一个老师，我一定让你当课代表，一定让你当生活委员、宣传部长、大队长、副队长、小队长、值班经理，都是你的。我觉得这个回答真让人很暖，哎，是不是？谢谢你。就当你们累了的时候，真的说心里话，当你们真的感到累了、倦了或是痛苦难言的时候，来找我十点打路机。我觉得我可以让你们说说话，不设防。如果有一天你心里藏着一些事，一些你没有勇气说出来的事，记住你可以信任我，跟我讲，我不会出卖你，而且帮你出主意。十点打路机希望它有这个功能了。很多人呢累了的时候会选择呢去远方走走啊，去陌生的地方去看看。有些朋友选择呢是找一个自己心仪的地方。我特别的羡慕周围的一帮朋友是那种，这个地方我根本没有什么了解，我只知道怎么到达这里，仅此而已。然后几个人就结伴成行，或者一个人就勇往直前了。到达那个地方之后，也不看攻略，因为现在互联网很发达，每一个地方大概的攻略我们都知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样的。他就开始自己去琢磨，问当地人，用他们的语言，用他们的生活方式一起交流。当然如果你学好英文学好中文就已经很不错哈，因为现在也有很多的翻译软件，在交流方面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和障碍。他就一路打听，一路追寻，在这个地方慢慢的生活。有些是那种自媒体的朋友啊，旅行的朋友，专门以旅行为生的朋友，我就特别羡慕他们。 If 如果我有一天也做这个职业的话，我想我做的会更好。你在说什么周准？没有没有，就我只是想说，特别羡慕那些可以自由支配时间的人，累了的时候真的可以买张机票，买张火车票，开上自己的爱车，到你心仪的地方去。航海来了，欢迎你。最近工作很忙吧？还有的朋友在一边工作一边听看十点打路机，是不是可以缓解压力呢？我觉得是。来看看今天来场的朋友啊，正在进场的这些人，重而一生，偶尔会想起一个人，偶尔会怀念一个人，这是我们的粉丝，你看起的名都一样的。没有你的陪伴，我真的好孤单，这也是我们的铁杆粉丝，未来海岸。 一定是我们的粉丝。你的航海不用说了，好先生、三帅、春哥、好白菜都让那个小猪给拱了啊，名字起得非常有意义哈、啊。匆匆半生、随缘等等一些朋友啊，如果你累的时候没有什么方式和方法，就真的在一个一定啊，听我讲，在一个非常安全的空间里买一瓶你力所能及的酒精饮料。不能嗜酒，我绝对不嗜酒，我了解我的人，我不是一个嗜酒的人。但是如果气氛到了，气氛哦，一定是一升，不是四升啊。所有的媒体当中的都说四升，气氛不是气氛，气氛是生气，是 angry， 气氛一升。如果气氛到了，氛围到了，你真的可以让自己微微的喝上一杯你喜欢的酒精饮料，听你喜欢的音乐，做你喜欢的事情，会让你的一天的疲劳消除掉。人为什么会累呢？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做了、看了、听了、想了你不愿意的事情，你被迫，所以你会很累，对不对？如果你听的、看的、想的、见的都是你喜欢的事，你怎么会累呢？哦，说的太好了，此处应该有点礼物，对不对？或者是点点赞，让我感觉到哈。我累的时候就选择出去走一走，一个人戴着耳机，走走熟悉的或者陌生的街，看看陌生的人，然后吃一顿陌生又惊喜的饭菜，听听我喜欢的音乐，喝一杯我挚爱的那个品牌的红酒。以后十点达的机会带广告的好朋友们，我只是没有操作这方面的事情，如果带进广告，希望你跟没有广告的十点达的机一样喜欢它。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朋友的一个品鉴会，是一个酒品的品鉴会，是苏格兰威士忌单一麦芽的品鉴会。在这个全程当中，我看到了不同风格的、不同产区的、不同味道的单一麦芽的威士忌，有泥煤味的，有海洋味道的，有单一的，有混合的。当我喝了大概有两杯威士忌之后，我就戴上了耳机，我听了一首这样的歌，就是我接下来要放给你的歌曲。你知道吗？作为一个 DJ， 他放的每一首歌都有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只是我不是每一首都讲给你听，用心良苦啊。好朋友们，好朋友们，我真的想让我在这个晚上的节目当中大家互动强烈，我18般武艺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呈现，开始我真的不能够，有些事广播节目当中不能说不能做的，我十分的苦恼。但是你要相信明天会更好。这首歌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你给我听好。这首歌的歌词我特别的喜欢，剖了很多很多，也手写过，我也唱过这首歌。如果你喜欢 Eason 的歌声，对这首歌情有独钟，在2018年的8月23号22点29分31秒，我周准送给亲爱的你，你给我听好。 你看看大伙儿合照，就你一个人没有笑，是我们装傻，还是你真的有很多普通人没有的困扰？我才懒得给你解药，反正你爱来这一套，为爱情折腰，难道不是你一直以来戒不掉的癖好？你在想谁，想到睡不着，你应该觉得骄傲，很多人想失恋也没有目标，只是想睡个好觉。别炫耀，别说你还好，没什么不好，你就怨日子枯燥、没什么烦恼，恐怕就想到什么生存意义，想到没完没了。你给我听好，想哭就要笑，其实你知道烦恼会解决烦恼，旧的就忘掉，渺小的控诉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情调。 谢谢 十点打陆机花椒的用户 Michelle 关注了我，我很开心，真的很开心。 让你睡不着，还能为某人燃烧，我亲爱的，这样浪漫的煎熬，不是想要就能要，别炫耀，别说你还好，没什么不好，你就愿意自枯燥，我没什么烦恼，恐怕就想到什么生存意义，想到没完没了，你给我听好，想哭就要笑，即使你知道烦恼会解决烦恼，新的刚来到，把旧的就忘掉，渺小的控诉只是证明生活并不无聊，生存意义，想到没完没了，你给我听好，想哭就要笑，其实你知道烦恼会解决烦恼，新的刚来到，旧的就忘掉，渺小的控诉只是证明生活并不无聊。 我现在忽然回想起刚刚那个朋友说的话， 你在背着我们偷笑， 选大家喜欢的话题。我又在想，大家工作生活忙碌了一天之后，真的有力气在直播间跟我互动吗？我整个人忽然犹豫不决，悲观了起来。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打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我刚刚看到一位听友在跟我讲收听收看的效果，在十点打陆机里，他的名叫做江湖哎第二，说反正就是声音有点小。我在我的耳机里，在我的事业的关于这个音频的监控器里都出现红色的痕迹了，声音应该不是小，是很足了。我不知道是因为你收听的环境和你这个收听的器具有问题，还是我们直播的问题。我想问问大家，所有正在听我节目的群里的朋友，我十点打陆机群里的朋友，声音 OK 吗？是很小吗？我在耳机里听到一点都不小，每天晚上我听我的声音都很足很足的，希望得到大家的回馈哈。今天说当你累了，我这个人呢，当我累了的时候，我会有自己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当然，睡觉足够的睡眠是让一个人得到充分休息，第二天容光焕发最好的方式和方法。但是明天我又要早起，因为明天我要去静安庄的老国展参加一个相当厉害的一个展播会， 如果明天周五你有时间的话，我大概9点就会出现在这个站台啊，什么叫站台？就是舞台上，站在舞台上，就是铮铮的站台，当当当当当。哎，东哥说正好，所有说收听正常，声音没问题。江湖第二，是不是你的就是收听有点问题？你再关掉，再打开一下 ，replay 一遍就 OK 了啊。明天的9点到下午一直都会在这个主战场，北京青年广播的这样一个非常漂亮的主战场为大家介绍北京青年广播一系列的节目啊，然后希望跟你见面，希望遇到你。反正今天我不要去剪头发，没有剪成，也没有刮胡子，也就是用邋遢的造型来到了直播间。以前的时候我真的不担心这个，因为我对我的声音足够的自信。好，今天晚上说些什么？另外一个你啊，我俩就是在广播不可视化之前，我们经常会拿一些，比如说直播软件去，比如说拿花椒在直播，那个不，我感觉就是那个手段很简单，但是有了这个青年广播的这一系列可视化的呈现之后呢，有各种各样的镜头感，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很多很多，就可以看到不同的主持人的样貌和感受。于是我就开始比如说注重自己的这个衣装啊、发型啊等等的，但这些又不太重要。你发现没有？天天琢磨这个也够累的。所以说每天生活简简单单挺好。其实来的这些朋友，除了一面之交那些朋友，认识周准至少有5年以上的有很多位，很多很多。大家也许就是觉得这个主持人在9年的广播生涯当中都特别好，就对了。OK， 看到了，大英说声音正常，没问题。我们的维西说，我这边声音不小的。OK， 那就是刚刚那位朋友的收听的媒介有了问题。换一个好吗？答应我换一个，换一个好的。对，用耳机听好吗？对，换一个好耳机是，然后把耳机调到非常舒适的音量。哎，换一种心情啊。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个人特别喜欢，真的，我个人特别喜欢那些深沉的声音，就像我一样。对，哦，我今天晚上怎么了？哎，今天晚上是怎么回事？哎，就是那种很低沉的音色，不管男生女生。当然了，只要这个音色里边带着干净的、有光亮的、有精力的、有味道的、不邪恶的、不做作的声音，我都喜欢。我是个声音工作者，我大概明白这个人说话的时候，他说的哪些是真话，哪些是假话。来，有请这位非常棒的乡村歌手上场。这个歌名也非常的有趣，叫做 Find Yourself， 找自己啊，寻找自我，逃之又找自己。啦啦啦啦啦啦，天在下雨。这首歌不是的，这首歌是乡村的，美西乡村的风格，我特别特别的喜欢，我特别喜欢，所以拿在节目里送给你。这是一种什么？这是一种爱的分享和传递。这个吉他一出来的时候，就可以想象在内华达州高速公路上，那边是旧金山，那边是洛杉矶，然后那是内耗城、内耗湖，非常漂亮啊！夜晚来了。 When you find yourself in some far off place and it causes you to rethink some things.You start to sense that slowly you're becoming someone else. And then you find yourself when you make new friends in a brand new town. And you start to think.About settling down The things that would have been lost on you Are now clear as a bell And you find yourself Yeah, that's when you find yourself Where you go through life So sure of whereYou're heading, and you wind up lost. times when you lose your way, it's really just as well. Because you find yourself, yeah, that's when you find yourself. 怎么找自己啊？重新认识自己的 A 面 B 面，把自己灰色的阳光的部分都认识一个遍，把你积极的容易堕落的部分分得很清楚啊，这都是扯，不可能，只有慢慢的变成更好的人，我们在慢慢的人生道路上越来越走得真实，那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When you meet the one that you've been waiting for, and she's everythingThat you want and more. You look at her and you finally start to live for someone else. And then you find yourself. Yeah, that's when you find yourself.So sure of where we're headed, and then we wind up lost, and it's the best thing that could have happened. Sometimes when you lose your way, it's really just as well. Because you find yourselfYeah, that's when you find yourself. 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我们一起变成更好的人。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之间来到了22:44。今天晚上的周准呢是怎样的一个直播的状态呢？我很喜欢这种状态，但是我会觉得跟我一开始对这个节目的设想有一点点的速度提升。大莹比较喜欢这种感觉，我有时候说话特别慢，比如说，你还好吗？你最近过得怎样？有没有想我？这是一种风格。第二种风格，今天晚上夜色还不错哦，你可以跟你心爱的人手拉着手去你们熟悉的地方走一走，再重新过一过二人世界。这第二种语速。第三种语速就不能再快了。谢谢歌手赖华帝关注了我，歌手哇，唱歌是一件特别特别高级的事情，综合的事情。我说说这个唱歌的事儿哈，唱歌首先你要热爱这个唱歌，喜欢这个高级的人生活动，同时呢要艰苦的训练你对气息、对音色的处理、对一首歌的理解，还有发声的位置、发音的方法，你自我的认识和提升自信度，然后生理的反应、心理的反应，通过你的这个地方口腔到鼻腔传达给人的时候，你脸上呈现出来的样子，这些是缺一不可。高级的生理活动、心理活动就是唱歌，舒舒服服简简单单的唱一首歌， 凡是我们看到舞台上那些能够游刃有余地表达一首歌的歌手，都是在台下经过了严苛刻苦的训练才能展现给我们的。主持人也是一样，每一个主持人都有他的特点。像我，哎，怎么又来了？你真是的，你这啊，没事了，说太多了。歌手，做一个歌手真的不容易啊。你想想，我们学的每个乐器，乐器是通过我们的手、双手和智慧让它发声，奏出美妙的旋律。但是歌手是人，人是高级动物，人是有七情六欲的，人是有状态好坏的时候，低落的时候，高兴的时候。但是你一张嘴，这个 deal 这个演出就在今天晚上11点半的时候，你突然在11点15分过敏了， What should you do? 你该怎么办？所以呢，很难，但是要加油坚持。我说的是不是很好？哎，那个赖华弟，哎，赖华弟，哎，我说的怎么样？你觉得我说的不错，就给我一个，哎，明年参加中国好声音，我挺你啊。多多练习，需要选歌的话，我们也可以一起交流，好吧？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有请。其实在我觉得他一出来就是一个业界的标杆，他不管是从他的身形、长相、气质、生活习惯、演戏的风格、唱歌的方式和方法，带给我们的正能量的部分，他都是香港娱乐圈的第一位，他那个年纪的第一位，你应该猜到是谁了吧？爱你一万年，有请刘德华先生。这首歌叫做什么？都怪我，都怪我一意孤行，都怪我没有考虑你还多，都怪我不爱自己，都怪我甩门出去为了理想仗剑天涯，都怪我回来晚了，都怪我，总之一切都怪我。 Andy 刘德华有请。 都怪我看不到事情快另有个结果，当爱没有等到瓜熟蒂落，任意分间隔，都怪我太执着，却也拼不回那是谁的承诺，一个故事只能告一段落，风吹叶儿落，都怪爱的故事太动漫，收获那是自以为，不怪爱的故事太多完美，过了今天才充满后悔，混战等于永久那是自以为，都怪我，都怪我不到事情快另有个结果，当爱没有等到瓜熟蒂落，任意分间隔，都怪我太执着，却也拼不回那是谁的承诺，一个故事只能告一段落，风吹叶儿落，都怪爱的故事太多，今天才这样狼狈，付出等于收获，那是自以为。都怪爱的故事太多完美，我的今天才充满后悔，短暂等于永久，那是自以为。 以为 刘德华先生的这首《自以为》。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 夜晚的心情，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大家好，我是萱萱，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中国好声音学员刘雅婷，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朱蛋蛋，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谢谢江湖第二送我的太阳礼物啊！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学了 Andy 刘德华先生的一些招牌性的动作，不是演唱会上像经常那种哇节奏性非常强的那个上面的朋友啊，走路的时候呢。一晃一晃的感觉都是个人的标识，我觉得每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他都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就像我们的十点大陆机的节目一样，就是一个陪伴性的音乐的情感节目，我希望把这个节目做到极致的部分，让大家觉得每天晚上来到这里就有一些些的收获。我的发型简直是没法看哦，等我就整理一下吧，对，这样可以，好，重来啊。其实我们想把这个十点大陆机的节目做成一个走心的节目，对，生而不同，没错，生而不同。生呢，除了声音的生，而且也可以说成是生命的生，因为今年是我们一周年，今年的6月26号是第一周年，青年广播会伴着大家从青年到中年再到中青年，怎么样？我觉得就是人呢怎么能不累呢，不做作，不强扭，不硬拼，一切都在掌控之中，游刃有余，做任何事情都要想到圆满的部分和最坏的部分，而且拼尽全力，你就会不会觉得特别辛苦，而且兴趣点很重要。不要限制于一个事情当中很久，要适当的左右摇摆，走走看看，找到问题的可以解决的方方面面的东西，你就可以觉得生活不是那么辛苦。虽然最近的一些方方面面的新闻会让我们觉得心里不舒服，你也知道我该说的是什么。So, 就希望大家喜欢十点大陆机。有一个歌手叫赖华帝，他说主播有什么好的歌曲推荐一下呀？我每天晚上推荐的歌曲都是我喜欢的歌曲，你每天晚上来听我的节目，一定有一首歌适合你的音色，你的审美。最后一首歌了，还有最后一首歌我要下班了。我好开心，虽然我不想离开，但是我也好开心。人每天就是这样在选择当中度过，又挺会拍照的，很漂亮的江一燕星光电影院。主播的节奏可以自由的驾驭，人生也是一样，如果情感也是一样就好了。我们一起变成更好的人，不要忘记接下来的伍若彤先生的夜歌。Love is love, 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全家幸福，阖家欢乐，大长腿，涨工资，晚安，亲爱的。 遇到遗憾和你的片段，问题